锵锵三人行，大家看见这个我们三个抱着自己的孩子啊， 是猴模猴样的都、嗯、 这就知道我们组里来了年轻人是吧， 是的是的， 你瞧我这猴，这猴跟我一样得了这个软骨病哎，合意百炼钢，叫什么，化作绕指柔， 这是今年猴年的主题是吧，全中文都得学习， 哎，对对 对，都得是软骨头， 没错， 你在这个社会才能混得下去， 对对对对对，这是今年我们努力的目标 扎子啊扎子扎子我没事我没事， 猴，但你们看你们就不行，我这向党表忠心了，心都掏出来 了你这带钱的你这带钱的，我看看他生殖器在哪儿哎，你瞧还别 徐老师今天扮上了，徐老师今天这个应景啊、 嗯、对， 闻到这个衣服我说咱们也可以拍网剧了，徐老师， 怎么了， 就是中国福尔摩斯， 对对对， 绝对，你怎么，你把你那个黑帽戴上， 对， 你穿行在北京的那个地铁里、哦、公车上是吧， 对， 没有公安注意过你吗， 有，我常常这几天我做节目搭地铁嘛、嗯、地铁里面常给人拦着，就连比如说搭地铁，你好久没搭地铁吧，你搭地铁不是要过包吗， 嗯， 我不带包，但是我居然被人拦到一个程度是大衣得脱下来照，好奇怪， 所以说啊你穿的这么体面、嗯，按说是不能去北京的地铁，我见过我一个朋友去北京的地铁，他坐地铁，他拍下来的一个照片，哎呀，我应该给大家看看，他拍下来一个人的照片，哎，那个人呢是四仰八叉贴在那个地铁那个玻璃上， 就被后面挤， 就像压扁了一样，他就拍这么一张照片。 对，不是说坐地铁会怀孕吗？他们说 啊，没错， 对对对， 没错，是有时候 大年初一，大年初一 怀孕不好吗？对啊，对啊，中国多生点，今年 你怀一个 二胎制嘛，对对对对， 怀孕是假的，听说流产是真的 啊， 有几流产 的，这不吉利的话，这大年初一说这个， 对对对对，大年初一咱们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流产。啊，都能够生出个猴子来。哎，你知道现在年轻人的时髦的词儿啊，就是哎，比如说要有人要粉我，我开始没弄明白什么意思，他们在微博后边留言哈，说邓文涛我要给你生猴子，我说你把我当什么了， 什么一期记者， 就是女生表示爱你啊， 哦， 他就要给你生孩子， 生 就怎么现在拿孩子当拿猴子当孩子了， 直接现在赤裸到这个程度， 不是他是今年是属猴嘛，如果今年生的话， 不是他猪年的时候也这么说， 哦，猪年也这样，哦， 说是要生个猴子 啊，哦，说哎，文道我好爱你啊，我要给你生猴子，就好像我 这是一种，这但是跟性无关吧？ 啊， 嗯，这个话我觉得听起来，难道现在小孩都不懂什么叫做安全保护自己的办法吗？ 怎么讲？ 一动就要生吗？ 啊，这个咱们今天给大家得拜年啊，大年初一，这个虽然呢，这个每个节目都要给观众拜年，但是呢，按照这个中国文化，我跟你说，从理论上来讲，寿命最长的拜的这个年，给观众能够带来最大的运气 啊。 我们十八年了，到2016年。所以呢，哎，别看我们人丁 起来了是吧， 越做越人丁，就这三寸丁，对吧？但是呢，我们这儿发出来的拜年，那是冲向全宇宙啊， 没错没错， 这个福气无边，祝大家，这猴怎么倒了？哎，然后呢，我们不是跟大家这个瞎扯，这个猴，我说你能别抱着他吗？哎， 你以为我想抱吗？ 我们是有内容的，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有个主题叫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电影。 嗯， 我跟你说，这个人呢一说，我就发现我在微博上发出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你想想你小时候影响过你的这个电影， 嗯， 这一列马上50后60后70后80后，哎，寥寥分明。 嗯， 那但是有一个可能咱们俩熟，文道不一定熟 哦， 但是你不熟你正好有这个快感，你知道当年我们看的一个电影啊，这也是那叫火遍神州啊，当年的一个女明星叫张瑜， 嗯， 庐山恋，你听说过？ 我还看过呢。 你怎么会看过？ 我是后来重看这个中国的经典电影的什么电影节什么里头看到的。 啊，那徐老师对庐山恋是怎么个接触？ 那时候两个嘛，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庐山恋。 嗯， 一个陈冲， 哦，看来你比较 张宇， 陈冲， 齐名差不多， 齐名吧， 嗯，然后就在庐山，其实发生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嗯， 比如说 几次庐山会议啊， 我这想想想，庐山 趴下，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觉得他们应该拍那个，可是他就是 怎么能拍那个呢？今年的主题是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我要给你看的是，哎，有的时候啊，恍若隔世，就是今天这个电视上或者是网络上。 都玩成比如说网络女主播了， 嗯， 哎，前两天不是还有那个直播造人都出来了，你 啊， 当然公安已经把他给 什么叫直播造人啊， 举你们这太老土了，就是那个网络上那个直播呀，就直播男女两个人这个， 这都直播了， 就生猴子的行为啊，就直播，后来被举报啊，你不知道这事儿吗？ 不知道，因为我这两天都在关心德国科隆集体性骚扰案件这种世界大事。 哎，也差不多， 对 不对？哎，你看， 都是一个意思。 所以说，你看到今天这样的这个现象啊，你再看看最早的时候，男女两个人在银幕上接个吻， 嗯， 它是个什么调调？我给你们看一看。 看见好了，可不父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我看过，怎么没看过？ 没有人，只有我们。你想想， 嗯，还有两只小鸟。对对对， 这些人 一石二鸟是吗？ 对对对， 一石二鸟。 你看这个电影，这穿越，真的太穿越了。你还说孔夫子？ 你说当年我们小的时候啊，就到公园里去找这种谈恋爱的，他们一般都是跟 他们在后面丢石块捣乱。 对对对对对，就是 尿泥做完了就丢给人家。 对对对对， 就是偷偷的这种男女跟那个耍流氓似的，就是坐在那个公园长椅上，小孩们一堆就躲在树后的看着他们，然后啪叽丢块石头撒腿就跑。 他的接吻的水平低啊，其实比他更早的时候真的是普及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 嗯， 那时候真的有十年全中国人不知道这个按扎林的说法，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电影里看到接吻然后自己才接吻的吧。 嗯， 可是那十年就看不到接吻，唯一一部电影叫广阔的地平线，阿尔巴尼亚电影。我前一阵去阿尔巴尼亚， 哦， 碰到一个阿尔巴尼亚朋友，我还跟他讲这个事情。 嗯， 他说其实恩威霍查这个时期啊， 嗯， 真的阿尔巴尼亚的人接吻都不大行的，他说电影也是演给你们看的。但是那个电影那个接吻的镜头啊，就啪跑过来，那比这个要直接。 哎，文道， 阿尔巴尼亚 电影，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了。 不敢不敢。 接吻，是学会的还是人本来就会的？ 接吻应该是人本来就会的，但是问题是，人的接吻啊，比如说我们先看早期的 记录，但是这不符合我的经验。 我知道我们现代， 就徐老师说的， 因为我们现代人是反过来的。我们现代人几乎所有的生活上的一些本能的东西都是在透过媒体中介学回来的，所以我们接吻的方式会改变的。但是你比如说以前人类最早接吻的时候，那个吻呢，不只限于男女情人的，它甚至是父子母女或者怎么样都可以表示亲密就能接吻。 那性行为呢，比如说啊，一男一女，我记得外国有一个那个电影拍的，好像波吉小斯演的。 嗯， 假如说一男一女从娃娃的时候就在一个荒岛上， 嗯， 假如说他们能长大的话， 嗯， 没有任何别的教化， 嗯， 那么他们到性成熟之后， 嗯， 能自行发生性行为吗？ 我觉得他们会摸得懂的。 摸哪儿啊？ 摸来摸去还不懂吗？ 两只小鸟 在那待个二三十年都还没摸懂，那不是跳海算了？哎， 但我感觉哈，他们会自己自学会做爱， 对， 但是不会自学会接吻。接吻是更加人类的一个行为。我下乡的地方，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哈，农民基本上不接吻。 对， 他们把这个接吻的行为叫做搞西洋。什么地搞西洋？什么地方学来的呢？列宁在1918， 嗯， 列宁在1918在田野里放，在一个打谷场上放， 嗯， 第一段瓦西里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对不对？然后他们一抱着一接吻，咔嚓，机器就停下来，放映队的人就停下来，就专门跟乡亲们说：注意啊，他们是两公婆。然后继续放电影， 对，要先注解一下。 就此以后。有知青 kiss 哈， 嗯， 小孩就在外面偷看，看完了以后就跑去全村里嚷，谁谁谁跟谁谁谁搞西洋， 可是、这个、 就是跟他们的父母，而可见他们的父母基本上就是生猴子。 反正我的我的经验是啊，就是说我一辈子是个学生，真的就是说这个你看， 你是看黄片学习。 我黄片我们有那福利嘛，看黄片就能够在外国 阿尔巴尼亚 电影里 看， 你看接吻是学的对吧、到最后舌吻也是学的。后来我跟你说， 什么电影能教你舌吻？ 我真是要特别感谢这个中国的这个电影审查，你也别怨他了、他都是逐渐放开的。一开始电影我们只是看见唇跟唇吧，到后来呢，我们伟大的这个党和国家就是又允许看外国片的时候啊， 有舌头都出来了， 有舌头了。那个时候我这个心头一喜呀、我说哎，给你舌头进去，好家伙，马上实习。我跟你说，连性行为我也是得看了那个教科书， 但 我自己摸了半天没摸到。 但我从 咱们先切下广告，先切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有时候这个海外视角确实独特哈、咱们这么多年没看出来，闻到一看就看出俩小鸟， 对， 是吧？ 当时 庐山恋，这是隐喻啊，是吗？ 对啊， 俩老头坐石头上叫什么？ 叫什么？这我 一石二鸟。 但你想想看，像刚才那个鸟，我就想起来，我们刚才讲这个人会不会接人的接吻，是不是天生的，或者性行为是天生还是学习？我觉得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接吻这个东西真的可能是人天生会有。反而，为什么呢？这为什么是不是讲说中国人把这个叫搞西洋？在你们那个年代，我怀疑这是一个革命之后建立起来一个想法。为什么呢？你比如说看《金瓶梅》，印象就很深了吧？《金瓶梅》里头，西门庆拍竟然老亲嘴，动不动就亲嘴。 他也是跟西门庆他爹学的呀。 对，可能也是学的。但是亲嘴这个东西，首先我们可以说它不是一个搞西洋 啊、不是搞西洋， 它是中国本来 是 搞古代， 对，搞优良传统， 搞中国文化， 金瓶梅肉 腐化的贵族的有钱阶级， 对对对对对， 不知道农夫是怎么样。 没错， 那《红楼梦》里边也有下人，对不对？ 对，没错、但农夫就不晓得他们怎么个接不接吻。可是呢，我想说，从演化角度来看啊，人类的确很可能接吻是应该是本能就会。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刚刚讲鸟也好，或者动物，尤其哺乳类动物，性交是怎么性交呢？绝大部分都是公的在背后，采取一个所谓的背后进入的方式，跟雌性性交。你比如说用猴子当例子，比如说假设这是母猴， 这 是公猴， 对对， 对吧？他们是怎么干的？通常这样嘛，对吧？ 直播， 对， 直播一下。 你们不是刚才说直播吗？ 对，但是 生出来这个， 对对对，但他们不会，只有人类。是能够面对面的。 对， 人类为什么会面对面性交呢？这个很多学者真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一种人类不只跟一般动物哺乳类动物不一样，它那个冲动不只是单纯的性冲动，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生育要求，它还多了一点的亲密感，一种感情。 哎， 所以接吻这时候很可能是天然的。 我也看了点书，我可以给你提供另一种解释。 嗯， 动物学家研究，你觉得这也挺有道理。你认为是寻求亲密感， 嗯， 我认为面对面的这个性行为是寻求安全感。 嗯， 这个真的，这不是我说的，就国外跟你一样这样的这个做学问的人、研究的啊。 嗯， 就是说在远古的时候，为什么人类是这样，就表现出男女合作呀？防范外来风险，因为你在森林里啊，你们俩要是干活的黑秀的时候啊，随时会有猛兽啊，剑齿虎出来啊。 对对对。 所以呢，男的一般你发现没有，男的干这事儿注意力比较集中，所以男的向下，女的呢她脸向上啊。你要不说女人伟大呀，就是一边跟男人黑秀着，一边女人负责查看周围的情况。你看，拍拍男的肩膀，后边一个老虎， 那不就很不专心吗？ 女人就是不专心。这 你遇过的女人都不专心啊，这好奇怪。但哎，所以说你这样看，我们今天时代 还是有盲点嘛。你这样，你看她这个女的，就算看前面，她后面还是有盲点嘛。 我告诉你，2016年，我决心向女权靠拢，为女人说话。 每年都听她这样说。 不是，很多时候 你说了18年了， 大家都以为就是说，好像哎，这老公就夫妻多年呢，老公交公粮不积极，对吧？好像都是说老公交公粮不积极，老婆埋怨。我跟你说，你以为我们女人 对你们就多看得上眼吗？我听见好几个这个闺蜜就是这么说了，你知道吗？实际上这男人在身上烦死他了，你知道吗？有的女的甚至就睡着了，有女的就你知道吗？女的也没大兴趣了，而且你就刚才说，你就说这个架势，你这前一阵那个老炮嘛，有一个女权分子专门写一篇文章，就批评这个管虎他们这个老炮说。你把这个电影当中唯一的一次这个性行为，不给吴亦凡，而给冯小刚，这为什么不给小鲜肉，要给这个老腊肉，而且采取的是后入式。他说实际上到了现代，女人们都需要有个前戏，对吧？都需要这个抚慰。按照冯小刚六爷的逻辑，上了岁数的人应该格外懂得这个道理，不能这么霸王硬上弓。哎，你瞧，这是典型的女权的影评。 但是你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的问题吗？中国男人的问题就是特别的在这方面不照顾女人感受。 外国人，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真的是个父权社会的影响。可是你刚刚讲那个互相观看那个事儿啊，我马上想起来，真的时代变了。卢三念那时候那么单纯，接个吻都得偷偷摸摸，除了鸟谁都不能让他看见。但如果今天要再重拍卢三念的话，那说不定我们就真的把它拍成你看那头，我看这头， 然后两只小鸟 整个就穿越了。 这样咱们再看一个啊，就是说那些年的一个电影片段，这个呢可能这个文道有感触了啊，你看就知道。 进行兽不杀生，汝今能持否？ 杀心可惜，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惜。 这少林寺啊，你当时在香港？ 我在台湾，但是我暑假回香港的时候看的，应该是 我看了五遍。你徐老师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大概 看过， 那也八十年代了。 对 啊， 但印象不是很深。 对， 你看你就比我老一代了。我当时是看了五遍，练了半年， 就是那种半年 风靡啊，就是我们班的男同学全都练武，甚至我们学校有一个真的就失踪了。当时就经常有这样的事儿，少林寺这个电影演完之后啊，家里孩子失踪了。到公安局都到少林寺找去了， 那已经是改革开放初期了。 哎，那个时候，那太火，那几乎好像是我们在大银幕上看到的这个第一个功夫片。 哦，所以释永信师傅也是那时候上山的。 像啊，他里边那个老和尚那个样子就有点像释永信啊， 有预见性，对吧？还真的是像释永信。 然后那个李连杰的脸的变化，从那个青春到现在常常演坏人，就这个时代的象征啊。 哎。 对， 你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啊？我觉得李连杰现在像很好啊。 对， 但他现在像很好，其实比起那时候，他那时候真的就是个很年轻，你看到一个有那种悍劲，但现在比较能够操控自如，基本上平常他不只要不演戏，他整个相貌挺平的，挺平和的。 我就记得有一次，就说这个练武的人呢、啊，是不是他的这个就反应呢，格外的这种锐利哈？就是我一直记得在一个活动上，这个我是主持人嘛，那就我就站在台侧这个口这儿，李连杰坐第一排，我大概隔着这个几十米远的距离啊，我就看着他，因为小时候我很迷他嘛，就少林寺嘛，我就一直盯着他。但是我先发现他就做这么一个动作，突然间就啪一下子比我这个快得多，就是他一下子这个眼神啊，我马上就觉得这个人有一种非常敏捷的那种反应，他能意识到百米之外的可能一个什么目光啊。 但你们那时候看这部电影，我不晓得那时候那个电影以尺度来讲算是开的挺大的了，是不是？在中国 什么尺度？ 比如说他那种暴力。 哦，那个时候我们没想过 暴力哈，没有太大的 暴力啊。暴力，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些个抗美援朝， 对，那个当然也很暴力。 你今天央视的少儿台，整天看那暴力没边界的，那打仗南征北战，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标准就是打不打， 从头打到底就好看。 哦，对，这说到这也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比如说在这点上面，我们的比如说审查啊什么，跟别的国家是不是这点有点不太一样？比如说很多地方像美国，它的审查制度，电影审查制度暴力，如果很暴力的话，它会有个限制，那个限制就比如说十几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有家长陪同或怎么样。但是我在我们这看到不太一样，因为我见过一次什么晚会，有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台表演，我都吓一跳，因为幼儿园学生们穿的是军装，然后呢全在那就是举着个机关枪说要杀敌啊杀人啊什么的，我觉得哇，这真的暴力的 那还不简单吗？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嘛，革命是暴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啊。对 对对，我们从小就知道有这个正义的血腥， 也就叫匡扶正义是可以的。 而且这种暴力比较少呢，能量就转移到那边去 啊， 整个社会的能量守恒，你知道？ 对对对。 所以徐老师当年这个插队知青的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些个欲望他是怎么解决的。 而且我刚才毁三观，不，我真是毁三观啊！我告诉你们，那个时候，据我知道，没有人会这样的 啊， 在我们长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我现在看《权力游戏》哈， 那是农民，那是农民躲得好，你打得动。 权力游戏里边也是这样说，说这种背的是比较粗野的， 对， 眼睛看着眼睛就是比较人类的， 亲密的，对。 可是那个时候，这种后来的那都是 A V 片学的，所以真是毁三观呐啊！今天听你们年初一学到很多东西，各位拜年。 对，我觉得今天我们这年初一节目很好，很黄，很暴力，共济一下。 太拜年了， 很红行吗？很红，哎， 唱红。 对对对，这个而且呢，这个徐老师，我再可以给你看，这个我就说文道就有感触了。我们还有一段，哎，他不让看了，这是 我反正我有感触的都不让看。 明天 尺度比较大， 就英雄本色， 哦， 英雄本色。 我还以为是什么波野多结衣啊那些。 对对对，他们说这个应该谈论一些高大上的话题，比如说松岛枫啊、波多野结衣啊。 对对对对，这好这好这好。 你知道是谁吗，徐老师？ 是一个拍 AV 片的明星。 对对对对，没错。 长得像林志玲。 对， 我专门买了一张他的碟 啊！徐老师，今天这才是爆点， 志玲，这。